今日咧系一个11月6日星期二得到录音嘅时候啦，咁啊播出街咧就系、是、一个非常之隆重嘅大日子。咁啊咁喺呢个介绍呢个隆重大日子之前咧，我哋要讲讲今晚嘅主持先。嗱，咁啊顺时针就有大肥， 系啦， 刁拔， 系 就许立山，就同我咁样一个顺时针啦吓。咁啊，关于咧听日究竟有啲咩大日子咧？就系1931年11月7日，嗱，呢个咧系一个划时代嘅日子，系一个对于中华民族嚟讲系一个最重要嘅日子，因为咧，一个叫做咧呢个社会主义嘅乌托邦吓，一个共产主义嘅天堂，正式咧就打入嚟中国， 系 吓，即系咧。正式就是咧嚟益救啲中国人，啊，由一班共产主义人士啦，吓，即系呢个引入一个引入一个苏联，吓，鬼子佬都系苏联白人嘅嘅一个思想，吓，一个其实系一个德国白人，吓，引入一个德国白人加一个 犹太咩犹太人啊嗰、那个。 啊，嗰、那个犹太人嚟咩？马克思 好似系，你查一查。 哦，咁啊要 check 翻知，犹太人又唔可以叫白人吓。咁啊加一个列宁啦，加一个刽子手列宁啦吓。咁啊将呢个共产主义引入中国。咁啊呢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6周年。嗱，呢个大日子嚟啦，今日因为逢五逢十就大庆啦，咁所以咧86周年咧就小庆算，就唔能够大庆。咁但系咧，我见到即系咧，香港各界咧冇乜表示，即系对于呢个咁重要嘅国庆系嘛，即系我觉得数典忘祖。你哋嘅祖国依家中共共产党啊嘛，依家中共啊嘛，咁中共嘅阿爷嗰、那个中共阿爷嚟噶嘛，系嘛，或者太公嚟啊嘛，咁你冇理由记得阿爷唔记得太公噶， 系啊， 系嘛，即系唔啱数咯， 数典忘祖。 所以咧， 都睇喎。咁如果咁讲，习近平系唔应该带啲人翻去上海一带喎，应该去江西瑞金。 瑞金 系啦， 系啦。咁其实除咗喺瑞金咧，喺福建都有个嗰啲根据地嘅，吓好少嘅根据地啦。咁啊，潮汕亦都有嘅。嗰阵时潮汕有个好出名叫彭湃 啊。 哦，呢个又系好著名嘅杀人王啦。 呢个犀利咯。 吓，跟住江西瑞金啊，最出名就 A B 团啦，吓。咁啊， 要解释咩叫 AB 团？ 系你解释下。 哦 ，AB 团其实系唔系中文，其实咧就系、是、一，其实就系外来语，就叫 anti-Bolshevik， 系， 即系反呢、這个啊布尔什维克， 系，即系反共 啊，嗰、那个叫 AB 团 ，AB 就唔系两，唔系真系有两团，系真系叫 AB 团， 系即系同啲血液 AB 型一样啦，一样嘢嚟嘅，系啦。咁啊！但系咧，当时咧，好多时候咧，党里边好多同志咧，其实都唔知咩叫 A B 团，听都未听过，就俾人话系 A B 团，吓、 啊。咁啊，印象中就见到佢哋互相厮杀嘅，佢哋 A B 团啊。 其实冇互相厮杀嘅，单方面俾人屠杀，冇厮杀嘅。啊，由呢个李兆九同埋曾山，吓、啊、两个即系李兆九为主啦，曾山啊帮凶啦，应该系啊。 曾山系边个啊？ 曾山就曾庆红嘅老豆。吓、啊，咁啊，曾山系帮凶啦，咁啊，所以咧，即系杀政嗰啲全部都系自己有嚟噶啦，吓、啊，所以咧，曾庆红咧，全部都系，即系全部都系自己有，因为个敌对派系俾佢老豆杀够晒啦嘛，差唔多系嘛，啊，咁样，咁啊，依、這个日子咧，我觉得嗱、啊，香港各界咧就真系严重忽略啦，咁但系最近通过咗条叫国歌法，系嘛，即系人大咧星期六，我唔知点解大陆原来星期六都开会噶吓，咁捻中意星期六开会嘅，点解？即系啲人唔使放假嘅咩？ 啲我哋香港政府一样啦，所有发新闻稿都系半夜两三点噶嘛，两三点你估唔使瞓觉咩？ 唔系，咁佢唔系 重要啊嘛， 我重要 啊，国歌法重要， 好赶喎， 系啦， 系啦，咁啊入咗基本法啦嘛，系嘛，将佢摆落去 第三诶附件三， 附件三，咁啊以后咧即系咧任何人咧即系听到国歌咧就要起立啦， 肃静咁 肃立， 肃立， 咁嗱如果大家有去过泰国咧睇戏都知啦。泰国嘅戏院咧，就会喺嗰套戏上映之前咧，即系嗰个播之前咧，就会有段泰王嘅片嘅，约莫系分零钟啦。一播嗰条片咧，个个要企起身嘅，唔企起身咧就犯欺君之罪嘅。吓、啊，咁啊，香港咧就暂时未有呢样嘢，但系而家立咗条国歌法之后咧，第一时间咧，我就嗰阵时即系有个网友讲，唔系我谂起嘅， 大家有冇睇一套叫《九二黑玫瑰对黑玫瑰》？ 有 吓，咁当因为嗰阵时系嗰个叫做咧冯宝宝黐咗线噶嘛，跟住咧就俾嗰个叫做黄韵诗咧就播首张君令，一播张君令佢就耍功夫啦，无论任何情况都要耍功夫，直至套拳打完为止，系嘛？咁如果套张君令一路做落去咧，一路播四个钟头咧，就冇办法啦，焗住咧啲 energy 用晒都要继续打，打到筋疲力尽为止， 打到虚脱咁样， 打到虚脱。咁、但系我当时我第一时间咧，即系提出一个问题啊，如果吓。譬如喺维园有啲咩庆典，譬如啲咩福建社团联会啊、江西联会啊、咩海南海嗰啲商会好啦吓，举办一啲咧亲中爱国、爱政府系嘛嘅嘅活动。 七一回归活动就已经大热天时就扑街一波，啲公公婆婆边度顶得住？ 喂，仲有、一播起上嚟，我播五个钟头嘅，一路碌一路碌，系嘛？停咗啦，要唉。迟啦，咁啊算数啦，等住等又嚟 背景音乐，咁啊变成背景音乐， 咁啲阿婆咪着定啲阿婆阿公着定啲成人纸尿片去咯， 系啦，肯定啦， 唔使啦，冇可能喺嗰度搞啦，全场都系，你怕咩咧？唔使怕丑嘅，个个都系，包括埋带你去嗰个都唔走得，系咪？喂，一播大家累斗累啦，嗱，一播就播五个钟头，系嘛，轮流交叉播。咁你啲人冇人走得㗎喇喎，你走你就喂影住部 cam 㗎，唔撚准走㗎喇，大家累斗累呀，以后係咪，跟住呢我哋要喺諗下思考下，喺唔同嘅场景呢发生呢啲事嘅话呢，咁点算呢？如果佢结婚摆酒，哇，全乳豬呀，突然间呢哥哥因为就起哥哥，哇，咁你当住条豬啦，唔可以放低㗎喇喎，係咪呀？咁食緊翅嗰啲呢又唔可以食㗎喎，要縮立㗎嘛，咁点算呢？咁即係睇下会唔会有啲人喺啲喜宴场合就累斗累啦。 不过 呢个唔系叫累斗累，呢个爆音毒喎。 爆音毒啊，大家一齐揽住囉。 有咩问题嘅时候就播哥哥，危险关头又播哥哥。 喂，咁如果我哋攞去差馆呢？ 唔使差馆啊，每次游行呢差佬一喐手呢就播。 我觉得都唔系，因为呢我哋即系如果你系国歌嘅场合，有时呢我哋唔能够随便播。我哋呢系一定要系啲庄重嘅场合，一啲呢多建制派嘅场合，因为佢哋最爱国㗎嘛，系咪先。咁所以呢要准备好。 唔得 充足少少。 因为呢建制派呢有特权㗎嘛，譬如话嗰啲国旗呢系用完周围掉呢系冇人告㗎喎。 喂，你冇影低啫，下次就个个呢人一手人一手跌一个电话，一个插电器，记住呀，因为你要影几个钟头㗎。 系啊， 轮流，喂，度度都系 cap， 系嘛？喂，一百个手提电话喺街度录，我唔信录唔到啲咩证据，系嘛？唔好话抌落去啊！唱起国歌嘅时候，你唔起身，即刻可以告鸠你，系嘛？呢啲咧又有晒片嘅，根据国歌法犯咗法啦。喂，法庭，我老实讲啊，做死啲法官。但系冇办法，为咗民族大业，我觉得咧牺牲少少法官嘅嗰个审案时间都要，系咪？咁啊，我哋再谂下一个，再谂深入少少一个情景啦，就系咧喺立法会里面一个会议吓，咁其实都唔使，以后都唔使拉布啊，即系只要梁君彦 播歌， 梁君彦坐低 就唱， 就即刻播， 唔系播播佢可能佢唔俾你播， 你喺个手机度装咗首歌先，跟住。喺收埋喺台底度喺度播， 吓 咁咪唔惯咯，咪 要扩音嘅。到最后咧，你唱，如果佢收咗你手机或者点样咧，你同你冲突嘅时候，喂，犯法，你唔系肃立系嘛？你唔好埋嚟，你唔埋嚟就系唔肃立咯，系咪先？咁啊，梁君彦即刻企起身，喂，你坐喺度咪即系藐视国歌咯，系嘛？个个都企起身， 再唔掂啊，人肉唱， 人肉唱，冇错啦。 成班泛民一齐 合唱， 轮流唱， 即系唔好唱今天我啦，就唱国歌。 一个人咧顶唔顺，唱唔到咁耐嘅，唱几分钟已经系断气噶啦。 所以唔系断气，系佢哋自己顶唔顺啫，唔系断气嘅。 所以轮流唱，话佢听一唱咧，唔使开会噶啦。真系话呢个法例通过咗之后咧，哇！真系何愁大事不成？ 唔好吓，喂，因为呢个咧有少少似嗰啲 A V 片嘅时间停顿系列。 哦。咁都唔可以停顿时间嘅，老实讲。 咁到时立法会嗰啲保安咧，都埋唔到身去拉啲泛民走。 系啊， 唔系根本就冇晒动作，大家冇晒动作， 咪唱歌。 你埋嚟咪唱咯。 系啊，唱歌得噶啦。啊，基本上就成个议会就即刻瘫痪咗。 啊，呢、這个拉布最成功啊，咁啊，朱海迪啊，唔使谂咁多嘢啦，啊，千方百计啊，左谂右谂啊，点样有原则？第一去到呢位嘅时候，屌你咁样就全部都变晒策略派， 彻、那個、底彻底地策略系咪啊？ 系啦， 嗰啲新闻播新闻之前咧，咪依家好兴咩？ 哥哥 六点到 六点半， 唔系啦，六点半咪播哥哥嘅， 七点半都仲系播噶，好卵扑街噶而家。 一播条街啲咪屋企啲咪都要企就， 咪个个删电视咯。 我估系会删电视，我估个结果系删电视， 烦啊嘛。啊，情愿卖咁啊，卖卖 TV Super 啦， 台咯，转睇 J2 咯 ，J2 咪冇咯， 冇啦，你搞死晒嘅，就斩令人哋厌恶你，佢就唔睇你。唔睇你播，我熄机，一播就熄机啦。啊！ 大家都喂，去咗茶餐厅，大家都唔想肃立起身食食嘢。 你讲啊，你话俾你听嗱，老细，你一播国歌，我哋就以后唔帮衬啊，费事时间要起身啊，大佬，咪全世界都唔播。 喂，龙人有冇豁免噶？ 我唔知 啊，龙咧唔知， 龙咧唔知啦。你有乜？你呢啲真系喂，即系冤枉个盲嘅偷睇国家机密。 系啊，冇错。 你冤枉个龙嘅唔尊重国歌，咁搞捻错啊，系嘛？即系唔啱数啊。 哦，所以佢咁样搞法，即系全香港基本上都冇乜嘢人一播国歌，全世界都熄电视，无线就即系收视大跌。 唔系，我认为咧，应该咧就组成一支团咧去拜访全香港嘅嗰啲叫做建制派嘅立法会议员同埋区议员，去佢哋办事处度播国歌。 唔系啊， 全香港巡回。 唔系，仲有咧就直接好少人就得噶啦。 嗯， 佢系咪最中意搞嗰啲蛇斋饼种？ 哦，系啊， 嗰啲一旅行团一车到出去咧就播。 就播系啊， 所以喺西贡食成蛇羹就播。 系啊， 系啊，睇下边间独立屋建制派嘅咪走咗去播国歌，你唔能够话个噪音、啊、美妙嘅音乐、啊哦啊、我尊崇我半夜三点钟可以叫醒你得屙尿，我睇你喺咪度，我企喺度陪你嘅啫。 会有冇啲热心人士咧整咧？点解以前有啲焚经机咧？喺度 播系啊，焚机 呢个又可能有得做喎、 啊。系啊，摆喺度就得噶啦。啊，睇下边个顶得住。 电子念佛机嘛。 如果对面楼嘅就揾支长炮望下你有冇即刻瞓下觉起身。 你知唔知咧？南丰卖楼咧系有电子念佛机送。因为陈平华 系 好信佛嘅，所以咧佢哋南丰嘅示范单位有电子念佛机摆到入你攞嘅吓。咁啊，即系其实我哋都谂起嚟紧有啲新嘅商机。是咪？因为呢对于呢个国歌法嚟讲呢，即係我觉得呢作为你哋如果真係有反对派存在呢，而家仲未死晒嘅话呢，咁你哋可以由国歌法之中呢衍生到好多啲抗争嘅游戏。 喂，使唔使会唔会呢个长洲复核王未移民之前，跟住佢有司法复核，就话国际歌先就係我哋嘅中共国歌啊。 哦，係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嘛。 係啊，嘅国歌啊，大佬听日已经国庆啦，咁会唔会长洲复核核王又出嚟又再复核，就话呢个《义勇军进行曲》唔系呢首先至系咁，因为呢个就真系根正苗红、啊、 有得商榷，因为呢个三一年已经伴随住中共长大啦嘛。 系啊，你嗰个《义勇军进行曲》系讲紧国民党嘅义勇军、 啊，系啊，东北抗日嘅义勇军啊嘛，嗰啲系即系坦白讲，即系。唔系打仗就唔系好打得嘅，老实讲吓，即系个战斗力嘅麻麻地。不过咧就叫做英勇搏命吓，即系死得好惨。 作曲填词都搞唔掂啊，系嘛？作曲嗰个又唔掂，作词嗰个又唔掂。 唔系，作曲嗰个好啲，作曲嗰、那个。 星海系嘛？定系涅尔啊？ 涅尔，佢咧就喺日本死嘅。 哦，咁 佢已经去咗日，去日本咧好早就死，好早系应该就系足电死嘅。 哇，唔系啩？ 好似系 抗日，就喺日本。 喺日本死 喂，好多当时好多人喺日本读书噶嘛。当时有两个地方系大热嘅国民党嘅军官，就系、是、一系日本，一系咧就德国，就留学呢两个地方嘅。 咁啊，田汉就大镬啦， 田汉就文革俾人斗死。 所以咧，你话啦，《义勇军进行曲》点可以做国歌？梗系国际歌啦， 国际歌系、 啊、所以应该 国际歌系瞿秋白填词噶，系嘛？梗系根正苗 红，系啦，冇错啦。 虽然瞿秋白俾人打靶，系嘛？即系讲起中共嘅领导人，即系历届领导人咧，其实都个下场都十分之悲惨啊！ 哇，你真系 惨到不得了啊！呢、這个叫做咩啊？李大超系咪打靶噶？ 好似 李大超都系俾人捉嘅， 即系捉咗，好似有冇打靶嗱？陈独秀就冇打靶，不过咧就拉完之后咧就出嚟忏悔，就讲共产党点样唔好，点样唔好啊？徐秋白就打靶嘅。啊、跟住咧，向忠发就打靶嘅又系， 向忠发系， 系啦，向忠发就打靶， 向忠发就 噶啦， 向忠发就匿咗喺个妓院嗰度好耐， 系啦，佢又想投降，咁但系冇办法咧，佢得九只手指，吓、啊、咁人哋咧就攞住一个即系点讲啊？一个 一定认到， 系啦，一个特征啊嘛。咁除非你喂我刺多只，喂我八只啫，冇九只。咁但系冇办法，你只能够白刺嘅，啲人哋都唔会信你噶嘛。你除非有十只手指咧，就唔系向中法啦，系嘛？少过十只就有机会系向中法。咁啊，仲有边几个咧？跟住嗰啲领导人，嗰、那个任伯时好早死，吓、啊。即系嗰啲叫 王明就好彩走甩咗、哦，走咗去喺苏联死嘅。 走咗苏联，咁啊最好彩叫张国焘咯，移民咗去加拿大。 张国焘冇事，冇、啊、事。 移民咗去加拿大，咁嗰一班嘅领导，咁啊仲有边个啊？除咗王明，乐普，乐普后屘做官，做个好细嘅官，即系张闻天。咁跟住就係老毛㗎喇，冇乜其他㗎喇，其他都麻麻地。 老实讲，除咗老毛之外都冇得边个好。 佢哋子孙好，佢哋唔好啫，佢哋子孙好係咪？你諗下几惨，好似当时嘅习仲勋都好惨啦，咁邓小平都好惨啦，咁后人咪叫做享福咯，系嘛？ 睇一啲啲啫，咁啊刘子丹嗰啲咁点啊？而家 咁冇得讲啦，咩死得太早啦，系咪？咁 刘子丹高光咁嗰啲点啊？真系 咁左权咁嗰啲狗一样啦，冇啦， 死得早 啊！左权嗰啲后人又出嚟嘈好似啊。 高光妖兽石咁点计数啊？又 咁冇得咁讲嘅吓，咁啊，所以咧即系有好有唔好啦，唔系全部唔好嘅，有啲都唔错嘅，有啲都吓。咁啊嚟到呢一代，即系你见习近平都几好啊吓、啊，你见到 梗系好啦，咁都叫做唔系好嘅话，就冇乜点样叫做好噶咯。 系啦，即系都唔能够我哋因为客观啲嘛，唔能够话全部都冇好报嘅，都有啲好多好有好报嘅吓。咁呢个国歌法呢即係啦应该系点样呢即係我哋点去应对佢呢啊 我不断播囉。同一播到佢残为止囉。 累到累睇下边个顶唔顺先。啊建制派睇下边个顶唔顺先。啊尤其嗰啲啊一去投票嗰陣时喺出面门口播国歌我哋睇下嗰啲收藤脚震嘅。即係投票点样搞。 其实即系投票嘅时候咧，播下扰乱下佢哋都好喎，长期要肃立吓。 啊，啲阿叔点样啊？七十几岁你啊，搵个巴士，哎，好烦啊！因为佢真系唔系收你钱噶嘛，啲系嘛，帮你车到嚟，我应酬你，哎，我真系投个票啦。好多而家建制派嗰啲票权系呢啲啊。 其实系啊，其实佢唔系收钱嘅，啲系俾人带去嘅，俾人教佢点投嘅。 教佢点，同埋因为你系熟咗，平时系，因为基本上就系卖人情嘅。平时系熟咗嘅话咧，就到时教你投几多号咁啊，冇所谓啦。 其实每一条村啊，尤其公共屋邨，个个都系咁嘅。嗰啲人成日都好多建制派，譬如好似啲金铺、细金铺啊，佢咪哎呀派叉烧饭啊，俾啲券你啊，即系民建联会俾啲券，咪乡事派会俾啲券你。咁咧你知啦，年纪大贪小便宜，哎呀我真系攞盒饭啦。咁你真係攞盒饭佢真係送盒饭俾你。可能你百几人排队都唔出奇㗎。其实而家好多新界啊元朗啊屯门啊大埔啊上水啲金铺系咁㗎。咁你咪落叉烧饭。落叉烧饭咁喂有人派俾你派唱歌啲歌飞。嗰啲其实呢就係嗰啲不知名嘅人咁自己社区会堂租个堂唱歌。哎呀今晚你嚟睇送钱俾你咪送飞俾你成本好低嘅咋嘛。但係因为咁打好咗个关系。所以呢你哋点样宣传都唔及佢哋。因为佢哋淨係听到呢一种声音。 你深入社区啦嘛嗰啲真係嗰啲真叫心耕细作㗎嘛。 你譬如你而家你做国歌嘅你而家你话你播国歌佢真係跪喺度。因为嗰啲全部七十几八十岁你话喺度播得喺个门口播嗰阵佢走唔走好。 咦喂大飞头先提起嗰啲咩唱歌啲呢喂我諗起一样嘢喎嗰啲人呢咪好怕西洋菜街啲大妈啊啲阿叔啊喺度唱歌嘅。喂如果有啲后生仔咁讨厌呢啲嘅走去喺度 唱歌 走去播国歌同佢斗角你睇下嗰班阿叔 即刻縮晒唔好喺度跳舞。 喂都得嘛。嚟影住佢嘛。 你唔縮啦咪告你囉。是咪要警告㗎啦少事先警告。而家我哋播國歌啦。 呢招嘩呢招好陰毒喎。 可以为新人唱街平反我哋。 喂一定要你要事先警告先啦而家呢。特区政府通过了国歌法，我哋嚟紧要播国歌噶啦。如果在场人士咧唔肃立咧，就全部构成犯法咧。我哋会将呢个片段咧系交俾警方，而警方咧系一定会予以检控嘅。咁啊，喂，女斗女啦，咪屌你，通街都播啦。以后跟住咧就亦都系记录低啦，去睇下民建联 search 下工嗰啲叫做咩啊？工联会有啲咩活动啊？吓，出发前就去搞鸠佢啦。 系啊，但系咁， 逢系有民建联搞嘅聚会。就播国歌，睇下仲有几多人去， 仲有同乡会，去晒晒同乡会。喂，你哋咁外国，你哋喂播国歌，你哋一啲感觉都冇咁。 但系如果喺西洋菜家咁做咧，风杂百老汇多得你唔少啊！真系， 咁冇办法噶啦。咁你要听大妈定系听国歌啊 ？Less evil 啊嘛，是但一样啊。 咁啊，即系咧，依、這个国歌法咧，我觉得系商机无限吓，亦、都会牵动好多嘅创意。咁啊，大家睇下喂，啲法律一定要用到尽，用到烂为止，玩到烂为止。因为咧，喂，你谂个法律出嚟嘛，而家唔搞搞你点得啊？系咪？ 尤其是咁好张牌，点解唔上咧？ 系啊，好好嘅张牌，我觉得呢条法律通过咗，喂，佢哋仲头痕啊！ 罗范招芬其实讲咗噶啦，佢话咧国歌法咧唔能够想象咁多嘅场景，咁啊应该系宽松啲。跟住而家咧嗰个范徐丽泰就话啦，好难有追索权，因为佢哋都知道大镬，佢哋而家转近口风，但系你转口风冇用。 转唔到 喂，唔使追索权啦，我现声播俾你听啊！ 系啊， 要你企喺度啊，你咪捻走啊！话你听。 系啊， 喂，我谂住播五个钟噶，我同你斗唔捻去厕所，跟住搵人嚟接你，嗰个又五个钟。 如果七七七喺度，喺嗰个政府度咧，咪成日喺度发言嘅，有啲咪兜喺度讲嘢嘅时候咧，喺讲即刻播，睇你仲讲唔讲？ 系啦、 啊，讲咪废喎。 系啊，边个坐喺度，个个起身，嗰啲官员发言啊，全捻部起身同我， 系啊， 系嘛？ 啊，冇办法，即系咧，我都话斗玩到难嘅啫，睇下边个够难咯。 喂，依、這个个人， 哦、 啊，真系、這個、要做啦，真 系呢样嘢咧，要交俾朱海迪啦，因为朱海迪咧真系有破釜沉舟嘅气势， 记者都改埋出去， 系啦，哦、啊，所以咪话咯，啲原则派最冇原则，因为咧干扰呢个新闻自由系佢哋维护嘅，咁为咗要打击拉布嘅时候，就原则唔讲，净系讲策略。究竟是策略派定原则派？我真的想问下佢。 不过都唔，不过都唔紧要。你知唔知呢单嘢咧最牙痒痒嗰个系边个？ 边个？ 知， 梗系 YM 啦。YM 啊，之后一开波就喺度讲话人哋冇用啊，真系喺度笑人啊咁样。哇，点解即刻个唔过意整咗真系咁嘅嘢？然之后又话你揾老陈乜佢而家翻真系发觉，唉，我唔喺度，原来呢班友都可以玩得掂嘅。而家最大玩一样嘢。就系话咧，以前有佢喺度咧，就反而搞唔掂啲嘢嘅。而家冇佢喺度咧，啲友好 Q 团结。咁你话系咪因为照妖镜咧？ 咁啊，呢个芒果佬咧，都可以话系即系点讲咧？佢自称系一个拉布嘅始祖嘛，老祖。 佢发明嘅，乜嘢都系佢发明嘅。啊，互联网就佢发明嘅。 唔系， 讨论区， 讨论区佢发明嘅。 唔系最好笑，唔系呢样嘢，系某个五毛乜咧，就话就讲到讲下讲下喺度扮佢咧，就话同均衡都系佢发我发明啊。 呢个我讲嘅，呢个我讲嘅。咁啊。即系咧呢单嘢咧，我觉得系可以好多，即系好多空间俾啲反对派去玩啦、 啊。咁、政府咧，坦白讲啊，老毛正式系中咗老毛讲嗰说话，搬起石头就砸自己只脚，系嘛？仲要有咁大力得咁大力，系嘛？嗰、那个石头有咁大嚿得咁大嚿，系嘛？好似方 式只脚为止， 冇错啦，好似功夫嗰个梁小龙只脚俾人踩扁一样，系嘛？ 喂，但每次都搞到要释法啊，搞俾自己搞翻掂啊，搞到咁 有可能噶？喂，搞到你扑街，你点啊？你执唔执法啦？仲、有，你只要你执法一单咧，以后就成为案例，单单你都要咁执法噶咯。咁如果你唔执法咧，嗰条法律就咪废咯，系咪啊？喂，一定玩鸠佢噶，又拉布，又喺立法会度就播国歌，你通过咗啦嘛？我而家试下播国歌，你梁君彦起身咧，大会主席大定系国歌大？你自己讲。是不是啊 系咪啊？一句说话，咁你起身啦，叔楼啦，唔该你。而家播紧个歌喎，系咪先？咁啊，播个歌嘅时候咧，喂，我唔知几时完噶，兵打有五个钟头噶，喂，播捻完大家先好走。喂， 而家唔系用打嘅啦， 判你判你五个钟头咯。 而家咧，系 电话铃声。 而家咧可以玩好多嘢嘅，譬如话用，就算你用最简单嘅 MP3 咁旧嘅嘢度咧，可以不断 loop 不断 loop 噶嘛，嗰只嘢系可以。 唔系，你电话冇电咪自己抢咯。 惊冇电咯，唔系啊，所以要几个后备嘅，轮流发功。 唔使嘅，你搵你叉定几旧嗰啲尿袋，咁啊换，到时都合唔够就换。 系啊， 可以玩几个钟嘅呢啲咁嘅嘢。 冇所谓啦，搞唔掂咪齐齐起身一齐唱，啊接力唱， 接力唱， 啊代表我哋真心爱国。 好啦，呢节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再倾。